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 一身戎装。

我们来用人不分离。生气，你像彩蝶。

宋祖英带出的《古丈茶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。 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，

星星咋不像那颗星星哟，月亮也不像那个月亮，河也不是那条河哟，房也不是那马蹄儿哟，无忌变成了彩凤凰，马又疼断了哟，山村的夜色怎么这么亮